余生，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广播剧从独狼到政委第二集。 哥几个等一下，咱们林指导有话说啊。 我说两句啊，赛季开始前全队吃顿火锅是咱们北京首钢篮球的惯例啊，这叫饱餐战饭。 这火锅嘛，红红火火， 火鸡。 今年咱们有老马横刀立马冲锋陷阵，咱们肯定底气十足。 那是， 对，林哥 就是 腰杆直了，胸脯也挺了， 就是敢说狠话了。 在第一杯酒举起之前，我先宣布一下，我向首钢篮球俱乐部的承诺：2011到2012赛季，咱们的目标。 你先别说，让我们猜猜。 同志们，让队长先猜。 哥几个，要我说，这几年我们最好的成绩啊是第8名，咱们呀再努把力，再前进1名。说不定还第6呢。你们以为前进1名那么容易呢？ 你来公布吧。 对， 教练。 行，咱们这个赛季的目标，保五，争四。 哇，这么厉害啊，林指导！你这又要愁白了几根头发呀？ 哎，我说，大伙有信心吗？ 有。 举杯，咱们就为这个保五争四，干！ 来， 干！No！ 怎么了？怎么着，老马？ 我们要夺总冠军！ 什么冠军？这老马胆儿也忒肥了吧！ 老马，这总冠军谁不想夺？广东、新疆、上海，个个如狼似虎。 就是。 咱们要实事求是，争取进入4强，已经是很高的目标了。 对呀， 这算什么目标？我来这里就是要拿 CBA 总冠军的，拿不了，那就是我的耻辱，莫大的耻辱。 老马，林指导可是北京队掌门人 No.1，您别还没上场先给人来一盖帽啊！ 不，看来这第1杯酒就喝不下去了。 林指导， Marbury 很激动，他说夺总冠军是在委婉表达他的心情。 不是委婉表达，首钢队欠我的价值就是夺取总冠军。 Marbury， 老马，你作为队员怎么表态都成，可我是教练，向俱乐部做的任何承诺都必须要实现，不仅仅是喊喊口号。 你不相信我的实力？ 我当然相信了，可是 林，我 Marbury 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你们把我当兄弟，我就把你们当作兄弟。什么是兄弟？就是打仗一起上，一起玩命。为什么玩命？当然是冠军呢。前四名是你作为教练向俱乐部做的承诺，总冠军是我跟你立的军令状。兄弟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 林， 你真要立军令状？ 当然。 好，咱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2011-2012赛季常规赛结束，北京首钢队成了最大的黑马。他们依靠马布里的超常发挥，创造了常规赛13连胜的神话，并出人意料地打入总决赛。 站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我的心跳和着现场10000多名北京球迷的呐喊。拿下总冠军，为这座城市，为兄弟们，也为我自己。 观众朋友们，今天是总冠军争夺七番大战的第五场了，对阵双方是北京队和七连冠的广东队。此刻北京万事塔体育中心座无虚席，是黑马北京队一鼓作气笑傲群雄，还是老牌华南虎绝地反击捍卫荣誉？决战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北京队一上来就是一个外线三分，广东队立刻在内线还一两分，双方你来我往，寸土不让。 这两个队都拿出了看家本领，这比赛有好戏看了。 好球，马布里又是一个内切中投得分。 马布里上一场一个人砍下了52分，今天的比赛广东队一定会对他严防死守。 再看广东队这边，阿联内切强打篮下啊，造成了马布里的防守犯规。马布里拼的是太凶了。 这场天王山之战呢，北京队是必须拿下，因为后面的两场比赛都是广东队的主场，今天的球输了，北京队就凶多吉少。 哎呦，第六次犯规，马布里六犯离场。这离比赛结束只剩下1分21秒，现在双方的比分定格在121平。 北京首钢队已经换人。 我们来看看场边，北京队将派出老将程海替马布里出场。 程海，哎，你是老队长，就看你的了。 放心吧，林指导。 程海已经32岁了，这位老将之前一直坐在替补席上，现在突然上场担当重任，能行吗？ 上帝呀、啊！最后一搏的时刻最需要我在场上，你为什么让我变成了旁观者？弟兄们加油啊！上帝会保佑我们北京首钢男篮的。 首钢这边再次以2分超过广东，广东打反击，程海抢断准备投篮，哎，广东队阻挡犯规。 现在程海站上了罚球线，离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6秒钟。 第一罚没进，程海显然刚上场，缺少手感，不停地拍着球，这可是最后决定双方命运的罚球了。球进了， 北京队现在领先3分，只要防住外线，冠军就拿下了。 快快快，3分，快快，连得3分。 整个北京城沸腾了，球迷们潮水般的冲向看台，冲进场内，把首钢队的球员们举起来，高高的抛向空中。这是首钢男篮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总冠军，也是马布里篮球生涯当中的第一个总冠军，也是北京这座城市的第一个 CBA 总冠军。 爸爸，爸爸，您的儿子拿下总冠军了！您的儿子拿下总冠军了！你听到他们在喊什么吗？啊，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们喊什么了吗？ 爸爸， 你听到了？ 春啊，我现在就想好好睡觉，你为什么要吵醒我呀？ 马哥，好消息，虎扑网上为你设置了一个投票建议，如果投票数超过了100万，就要为你建一尊雕像。 今天不是愚人节，你不要开这种玩笑。哇，我还要睡觉呢。 我不是开玩笑，马哥是真的。你马上起来打个电脑自己看看呀。已经26万了啊。 真的？ 30万， 简直是神话。 60万，80万，100万，120万。 喂，妈妈。 斯蒂芬。 哎， 是你吗？ 是我。 你好啊。 好。 哦。 妈妈。 啊。哦，斯蒂芬，你怎么了？是不是又受什么委屈了？啊！ 太让我感动了。 什么？斯蒂芬，什么事让你感动的要哭啊？啊！ 妈妈。 啊！ 北京球迷要为我立一尊塑像。 天哪！为你立雕像？ 对。 儿子，你在说梦话吧？ 妈妈，啊，是真的，就在万事达广场前的草坪上，立尊和我真人一比一的铜像。 天哪，在美国，只有华盛顿、林肯、卓别林才能立雕像啊！北京。居然为你一个篮球外援立雕像，哎呦，斯蒂芬，我的儿子，这是我们家族最大的荣耀啊，我的儿子，儿子，要是你爸爸还活着，该有多高兴啊！儿子， 是的，爸爸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是的，是的，妈妈也为你骄傲，为你骄傲啊，我的斯蒂芬。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光临马布里铜像揭幕仪式。马布里先生亲临现场，我想他一定有话要和大家说。 谢谢你们，谢谢北京。今天恰逢母亲节，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34年前是母亲给了我第一次生命，34年后是北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甚至被美国 NBA 无情抛弃。今天，当我亲手摸到这尊铜像，我真真切切感受到马布里奇迹般的复活了。这是一个外籍球员获得的难以想象的最高荣誉，这是我最渴求、最珍惜的尊重。母亲告诉我，北京对你那么好，你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的回报是为北京建立一个首钢男篮王朝，不仅要卫冕，还要3次夺冠。 2012-2013赛季，卫冕冠军北京队一路磕磕绊绊闯入季后赛。他们在半决赛的争夺当中，出人意料的被山东队以3-0的总比分横扫出局。 张海， 哎， 队员们睡了吗？ 都回房间了。可是现在，谁又能睡得着呢？ 是啊，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哟， 怎么了？ 是老马在咱们微信群里发了一条语音。 兄弟们，我知道外界对我和咱们球队有很多议论，说我太累了，球队太依赖我，说北京挑来挑去挑了一匹老马。 马哥，不怪你，是我们没打好。 嘿，兄弟们，哪位睡不着的，咱们干脆露台上面对面的聊吧。 好啊，我们走。 好， 走走走走走。 林指导， 嗯， 他们都到楼顶的平台去了， 走，咱们也过去。 走。 哎，让人家3-0给横扫，太狼狈了。 是，哎，去年的总冠军，今年未免成个小三儿，窝囊。 谁说不是？ 哎呀，这帮山东球迷太损了。 没错， 在入场门口发糖块，北京生产的北京酥。 哎呀， 真让他们把北京给咒输了。 哎， 别睡不着觉赖枕头， 就是， 那咒能咒输了？ 对呀， 要怨就怨我们自己底儿潮。 没错， 要说底儿潮，哎，你也是抢个篮板愣把球捅到自己家篮筐里了。 你能耐，人家上篮你防住几回，整个一个大漏勺还说别人。 哎，你说谁漏勺？ 就说你怎么着。 干什么？ 停下，你们都把嘴闭上。怎么了？球输了就泄气了，就相互指责上了是吗？ 程队， 程队， 林指导， 林指导， 你们怎么上来了？ 是， 你们咋上来了？ 我们跟你们一样，也睡不着啊。 哎呀， 哎哎， 程队，不怪他们，是我让大伙发发牢骚，把肚子里的火都撒出去，不然我憋出病的。 老马，我也当过队员，这个我理解。我来就是想听听大伙的心里话。 刚才大伙说这个打得不好，那个打得很糟，嗯，可偏偏没人说我 Marbury。 不是马哥，本来就是我们没打好嘛。 就是 是啊， 是我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啊。马哥， 说句心里话，这次惨败让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像外界说的那样，我 Marbury 老了，累了。可是我想告诉你们，来到北京队这两年，我真的感觉自己年轻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想痛痛快快再打上几年，把我的经验和教训分享给大家伙。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真把我当哥们儿，我也真想报答你们。 好，老马，这正是我们最期待的。 是 林，其实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在 NBA 我被叫做独狼，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我恨这个绰号。来到北京是你们的包容感动了我，我 是个嘴硬的男人，从不会在大家面前夸谁。可是跟我的妈妈、妻子甚至我的孩子都说过，我在北京遇到了一群好人、好哥们儿、好兄弟。输球了，跟他面对面坐在一起，不管是责怪还是鼓励，大家都坦诚以待。这是我以前在美国效力过的那些球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没关系。我们今年输了，明年再来。 好， 嗯， 老马这番话讲得好，咱们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了。去年咱们打得那么好，为什么今年就不行了呢？ 还不是骄傲自满？ 对，还盲目的轻敌。 对 呀， 对呀，啊啊，你们说，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是不是？ 啊，我们进攻不得力， 我们看家的防守也出了问题。 是， 而且我们的心理素质还需要磨练呀。 对呀， 要经得起大起大落，胜不骄，败不馁。 对呀， 败不馁。咱们打球就得靠一股精气神儿啊！ 是， 就得靠劲儿啊， 不能丢。 老马，你今天的这条微信，真是一场及时雨啊，把大家的心气儿又一下子提起来了。 还真是，马大哥刚才那一席话呀，说的大家伙心里热乎乎的。这叫什么来着？ 这个思想工作嘛。 哎，所以我说，咱老马现在就是一政委。 政委， 这名好， 真是 马政委， 总结得好。 政委是什么？ 哎，你们美国啊是老板最大，在我们中国啊还有一个罩着老板的人，就叫政委。 哦，不得了啊！ 那当然了， 政委啊就是把全队扛在肩上的人。哎， 这玩意儿只能咽自己肚里的人。 军训哪儿跟哪儿这些？ 不管了，政委这个称呼我喜欢。林，嗯。以后我就罩着你了。 罩你们指导， 行。 哎呦，看这人， 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又闷闷不乐了？ 叫马政委。 别担心，明儿咱们就要回北京了，该怎么面对家乡的父老啊？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北京南站到了，请大家收拾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林指导，你就让我去向球迷道歉吧。 行了，怎么能是你呢？向球迷道歉，向领导检讨，是一个教练的本职工作。 哎，林指导，你看，站台上站满了球迷，还打着横幅呢。 这么多人啊！ 对呀， 好几百人啊！ 我先下， 老妈，你别抢。 对对对，林指导的习惯，赢了往后闪，输了往前站，咱谁也别和他争了啊！ 出来了！北京的球迷朋友们，我们北京首钢篮球队辜负大家的期望了。 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 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我们永远在。马布里 MVP 首钢队不畏北京见生杀。 马布里，马 布里，谢谢，谢谢你们，不是球迷，是天使，伟大的天使。 出租车， 哎，去哪儿呢你？ 万事达中心，您知道那儿吧？ 知道，不但知道万事达中心，我还知道那儿竖起了一尊马布里的。哎，等等等等。您不会就是， 我就是马布里。 哎呦，我太荣幸了，能碰上您这么一位尊贵的客人。我，哎呀，哎，这是我媳妇儿给我准备的一杯热豆浆，我还没喝呢。你要不嫌弃啊，就趁这儿喝了吧。啊， 那谢谢师傅。 哎呀，不用谢，您这 怎么，您也喜欢篮球？ 这何止喜欢呢，我还是您的铁杆球迷呢。您看我这车上就有您的广告画，您的所有比赛我从没落下过。 可我们昨天， 哎，咱等您甭说了，我都看转播了。哎呀，胜败乃兵家常事，您给咱北京立过多大的功劳啊。嘿，哎，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哎，对了，这今年没比赛啊，您上万事达干什么去啊？ 哦，去看看老朋友。 哦，得嘞，以后您要用车，我24小时全天待命，免费服务。 哎，那可不行， 的哥也不容易，每天都要交那么多的那个份子钱。 嘿，老北京了啊，听着就那么举起仗义。哎，到了。哎， 谢谢你，老师傅。哎呀，这钱您一定要收下。再见。 再见。哎哎，我先跟这儿停一会儿，抽根烟，看看他到底上哪儿去。哎，怎么奔自个儿那雕像那儿去了？这站那干嘛呢？哦，跟自个儿说话，这么大雪。哎呦喂，这小伙子呀，我明白了，这是输了球自责呢。嘿， 老朋友，我们输了，总冠军丢了，这座城市做了什么？他们给了你这么高的荣誉，你欠这座城市的，知道吗？今天你把总冠军丢了，明天你要还给这座城市一个三冠王的篮球王朝。 Oh,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